亲爱的金正恩同志，未参加朝鲜民主妇女同盟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海外同胞妇女代表团所安排的宴会，21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宴会有旅日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代表团、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妇女工作者代表团和停留在社会主义祖国的海外同胞应邀出席，还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永哲同志和有关部门干部出席。